大熊，放弃吧，我们快回去了。 不能这样子了，在那个城堡啊，已经被抓到那边去了了。 说的也是，可是。大熊被抓去里面的人从来没有一个活着回来的耶。 不能让一静一个人在里面自己回去啊，怎么可以呢？ 真是的，在梦里倒是变得挺勇敢的。 哎，你不要这样说我好不好，我现在正在做很好的梦。哎，没关系，我自己一个人去救他就算了。 你要小心一点啊。 没有问题的了，因为是在我的梦中。真是啰嗦的人呢。 真的没问题吗？ 这是好险恶的路啊！ 大熊， 小弟弟，啊，你怎么会在这里呢？ 我哥哥说把这个东西交给你。带了这个就可以使用魔法了，赶快用吧！ 真的哦， 就试试看嘛。 好吧，会在天空飞的马奥塔，赶快出现吧！真的出现了耶！好，一静，请你等着我，我现在就要去救你了。马奥塔，向那个宫殿出发吧！ 大小姐。 什么、啊？你这个家伙！ 啊，原来是季安跟阿福啊！ 你在说什么？他们是魔王！ 你们在唠叨什么？你们快把他们抓起来呀、啊！ 是，怎么抓得到我们呢？ 老坦变成抹布！ 你们以为可以逃出季安大人的魔掌吗？我要把你们掐死！ 变出季安最害怕的，快现身呐！季安，你说要掐死我是不是？ 妈，太卑鄙了啦！魔法怎么可能有这种做法呢？ 大熊，你会魔法吗？ 是啊，我会啊。是傻爹爹给我的帽子使我能够这样子的，不会再输给季安了。哼，作业给马上做好了。哎，怡静啊，你要想要什么东西的话呢，尽管告诉我，我可以变出来给你哦。不管是娃娃了、衣服了，连宝石我也可以变出来。 大熊，谢谢你，你人真好。 哎呀，为了怡静啊，我什么事情都会做的了。大熊，赶紧救我啊！ 大熊，你是睡迷糊了是不是？叫你打扫，你竟然给我睡着了，还不赶快打扫？做完之后还要替我去买东西呢啊！ 哦，原来是做梦啊！可是，假如真的会做魔法的话，不知道该多快乐呢。扫帚，请工作吧。 不行。 安迪公的。ドラえもん、あんあんあん、とっても大好き。ドラえもん。 还是不行。没有那顶帽子就是不行。 雅鲁雅鲁，哎呦，你不要只顾着玩嘛！ 啊，对了， 哎，小弟大哥，小弟大哥，哎，等一下，问你一下啊，不会有魔法的帽子吧？啊，会不会有啊？告诉我嘛。 当然不会有了。 这么多东西丢在这里啊！啊，油灯，油灯精啊， 油灯精， 油灯精出现吧，拜托，出现出现的油灯精。 拜托你不要那么无聊好不好？我可要回去哦。 喂，小叮当， 我要回去好好做梦了，再见。 啊！ 哎，怎么回事啊，大熊？ 哦，好重，好重啊！怎么回事啊？那边的石头怎么掉下来了呢？ 哪一个啊？是谁呀？做了这种东西，又丢在垃圾场这种地方，到底是谁做的嘛？ 哎，你把这个东西带回去干什么？ 总不能丢在那种地方吧？ 可是又会被妈妈骂的呀！ 你们这样子不就又增加了垃圾的分量吗？ 你先放在院子里好了。 哎，可是做的还真像哎。眼睛、短脚、愚蠢的脸孔一模一样哎，哈，真的好像你。 啰嗦。 究竟是谁做的呢？好奇怪哦。来，石根，这石像小弟弟。 石像会流汗？怎么可能嘛？你看错了啦。 真的，你去看吧，真的啦。 小笨蛋，你一定弄错了啦。 是这样子的吗？ 大熊，打棒球喽！你赶快准备好，马上过来啊，大熊！ 加油！ 哎， 快点快点打哦！打出 加油！ 好。 听好了，如果你被三振的话，我绝不会原谅你的。 嘿， 好球！ 我看他不行啊。 这是最后一球，我要丢喽。 听好，如果失败你就没命了，听到没有？ 这个时候如果能用魔法的话，球啊，你就被球棒击中吧。嘿，好球，三振出局。 干什么你啊？到底有没有在打球啊？ 哎，既然等一等，别冲动。既然不要这个样子吗？可是这是大熊不对，难怪既然会生气，因为在比赛当中发呆才会击不中球的。 就是嘛，到底是怎么了嘛？ 其实啊，是 魔法。 是不是可以用呢？我也是这么想啊。 你真的那么想吗？ 虽然任何人都会空想，可是空想归空想，没有魔法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啊。 真的是这样吗？真的没有魔法吗？ 看他的样子，好像真的病得很重哎。 那么久以来流传下来的魔法故事，难道都是假的吗？原来以前的人都是骗子。对了，我去问问看，什么都知道的幽山。嘿。 你是问我真的有魔法吗？ 也许你会笑我，可是我不怕被你笑，所以我才问你的。 我不会笑你的，大熊。 真的吗？ 魔法在从前啊，是被当作一种正式的学问来被研究。哎，像这个，哎，这里啊， 以前的人认为啊，世界是被比人类的力量还要大的力量在支配着，这些就像是神啦、恶魔啊，还有精灵等等，他们究竟有这么大的力量想让人类知道些什么？而这究竟是福还是祸呢？想知道这些事情，而且想把这个大力量对人类有利，所以古代巴比伦人想用星星的运行占卜人的命运，这就是现代天文学的基础。还有叫做炼金术的，他们把其他的金属改变为黄金的技术，虽然说这些没有成功，可是各种的实验对于化学的发展都有很大的帮助。所以说啊，科学和魔法的出发点应该是一样的。这些就是我学到的东西，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 可是为什么这个魔法独独它衰退了呢？ 哦，因为魔法被认为是利用恶魔违背神的旨意的一种学问。在15世纪的时候啊，魔法师或是利用魔法的人都会被捉去，一律遭到死刑。哎，到了后来，科学慢慢的发达起来，才彻底的暴露出原来魔法是属于迷信的东西，所以魔法就这样子完全的被判死刑了。 这么说，魔法真的已经没有了？ 没有了。 太可惜了，不应该科学先发达吗？假如魔法先发达的话就太好了，这样的话魔法文明繁荣起来相信一定很方便的，对我太好了。哎，好痛啊！这是刚才我用来扫地的扫帚，为什么会从天空？哎，啊！这是我的石像啊！为什么这个东西会从树上掉下来呢？好像是活的一样，哎，好像看到很可怕的东西就这样被冰冻起来的样子。 哎呦，到底是谁做了这种东西啊？ 也许这个是我们被魔法变成的石头也说不定哦。 哎，又开始说奇怪的话了。如果这是我们被变成石头的话，那么现在在这里的我们到底又是谁呢？ 说的也是哦。哇，这云怎么那么快就飞过去了？ 听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耶，好像有强风豪雨特报哦。喂， 小铃铛，你看有没有听到很奇怪的声音？ 可能是爸爸的鼾声吧。 不，好像是呻吟的声音，嘎嘎的声音的，嘎。 大熊，别这样啊！是爸爸在说梦话啦。什么？哎呦，厨房门没有关好吗？哎，怎么搞的？啊！看样子台风好像会来哟。 小叮当， 什么事啊？ 这在那个地方的是谁呀？ 啊！怎么回事啊？哎呀，三更半夜的又带回来这种东西，你们两个真是的， 是他们自己寄来的了。 没有意义的恶作剧啊！ 赶快把这些搬到院子去吧，赶快上床睡觉了，早上还要很早起来呢。 跟白天的形状不一样了耶。 可能是软石头， 还是硬的石头啊？好奇怪。怎么会这样子呢？ 明天的太阳会变成什么样子好了？啊，终于下雨了，台风好像会来的样子。 啊！ 喂！ 有幻想电话亭吗？有了幻想的事情打电话去之后呢，就会变成真实的事。 好像很好玩呢，在做事之前先戴上眼镜。 对， 很好的构想哦。 你也是这么想吗？赶快吧。 好。可是只能够玩一下子，使用一下魔法之后就要恢复原状咯。 哦，知道了。假如变成魔法的世界的话呢？啊，真的呀， 应该可以使用魔法喽。 首先是在天空飞的坐垫，觉得高兴的心情或者平静下来了。哎，我们试试看好不好？在天空飞的，会不会撞了天花板呢？ 没关系的，快点嘛，快点！ 好，在天空飞的坐垫，赶快飞上去。啊，飞不上去， 是不是咒语念错了呀？ 啊对不对不对， 耳朵我听不到， 耳朵我听不到， 我听我听我听， 哎 哎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哎呦！ 连动都不动一下， 好奇怪啊！拿馅饼来， 教科书变成漫画书吧。 老鼠从这个世界消失， 我的脑筋变好点。你的工具经常都不灵的。 我不是说过了吗？根本没有魔法这件事。 变成狐狸， 变成蚯蚓， 变成毛毛虫， 变成河马， 变成螳螂， 变成星星。哎，真没意思。 魔法还是不可能呢。我们睡觉吧。 啊，好奇怪的晚上。对了，石像不知道怎么样嘞。跑到哪里去了？奇怪，跑到哪里去？哇！啊！大熊，大熊，过来看呐！大熊，大熊，有事发生，过来看呐！ 我昨天晚上都没睡好，你搞什么吧？快跑！叫！啊，厉害哦！哎，难道我们是在 对魔法的世界里？ 啊，魔法世界里啊！ 耶！ 荷包蛋， 好厉害！ 这是什么？ 啊？ 好了，你们两个干什么？不赶快吃的话，就会迟到喽。 其实没关系啊，会飞的毛毯一下子就可以到了。 你在说什么？我们家哪有这种东西？ 啊？我们家没有吗？ 那东西那么贵，还有啊，你爸爸根本就考不到驾驶执照。 执照啊！我出去了，跟我所期待的世界好像差得很远哦。 不要说谎话，物体漂浮力是一年级的魔法。现在用这支粉笔再做一次给我看看。 那当然都不会。 这样我讲，好好的凝视粉笔，好好的凝视粉笔，把精神统一，然后叫一声金卡拉威。金卡拉威， 金卡拉威，金卡拉威，嘿，金卡拉威，金卡拉威，连动都不动啊！ 有没有人会啊？ 我会。 阿福， 是简简单单嘛？ 做做看看。 金卡拉威。 大熊下课以后留下来。 如果有了一颗这个东西，不必老师自己学习机，每家都有一颗的话，将来就会变得很光明哦。水晶球，继承千年魔女的密钥，白虎心脏，蚊子眼睛，蛇技能的，还有很多强身的药，不老 长寿丸超级型的新发售，终于出现了可以搭乘六个人的飞天毛毯 MC， 速度快，安全舒适，新登场，每家都能有一张飞天毛毯 FC， 我可以飞喽！ 这可能会很快了吧？用飞天毛毯去兜风。可是我们家没有办法买啊，因为爸爸考不到执照。 还有啊，这个大熊怎么这么晚还不回来？ 是啊， 一定是上课打瞌睡被老师留下来了。 我去看一看啊。哇，交通流量那么多。哇哦！咦，好粗鲁的驾驶哦。不在教室里，难道在后山吗？奇怪。你果然在这里啊， 小叮当啊，我觉得好失望哦。 为什么呢？ 我以为魔法世界什么都不必辛苦都可以达到的了，可是好像事情不是我想的这么简单。 是啊，要学习魔法好像要经过严厉的学习还有高昂的学费才能够达成的耶。 你果然是被老师留下来了，你如果连魔法都不会的话，将来就进不了一流的大学和公司。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话？ 跟原来世界一样嘛，小叮当，恢复原状吧。 你确定要这么做吗？ 大熊啊！ 啊，姐， 要不要去扫帚游啊，大熊？ 扫帚游？ 可能是和骑脚踏车一样，骑扫帚到很远的地方去吧。 大熊不会骑扫帚。 原来这样，莱亚你真不好意思哦。那我们走喽。啊！ 好恨呢、啊，小叮当啊，要恢复原状，不管什么时候都没有关系。我还想能够会魔法，简单点也没关系。 你有这种想法，我好高兴哎。好，那么在一年级开始重新学起吧。在仓库里应该是有旧书才对哟。 哎，对对对，我们去看看。 有了 啊！哦，国语跟算术跟原来世界一样吗？ 不是这个啊，是这个吗？ 是这个吧，快乐的魔法。 二年级开始就要学比较困难的魔法喽。 让东西浮在空中之术，操纵浮在天空东西之术，招火之术，招水之术，抛在天空的绳子要爬上去之术。 可是所有的魔法基础好像是要把东西浮在空中之术哎。 好，小叮当，我们来试试看好了。 我们先用小石头来试试看。首先，先要把身体放松。就是这个样子，深呼吸，吐气，盯着小石头看，让心无杂念，然后对他说：“金卡拉喂。” 金卡拉喂，怎么都没有反应呢？ 上面是这样写的啊，我也不知道。 啊，快说！金卡拉喂！ 啊，玩空中玻璃珠！ 你不要输给那些小孩子好不好？ 好。 刚才听的院子里面有他声音的，去看看。 哦，好，我去看一下好了。 金卡拉喂， 加油！ 金卡拉喂， 加油！ 金卡拉喂， 加油！ 金卡拉喂，金卡拉喂， 终于耶！哇，你看我成功了！哎，再来一次金卡拉喂！ 大熊， 哇，啊，成功了，成功了！万岁万岁！ 大熊，你真讨厌。 好，对不起哦。因为我太热衷魔法，不知道 你骗我也没有用了。 啊，什么事啊？ 是地震呢！ 哇，好大的地震呢，我好怕。满月博士的魔界接近说是真的吗？ 满月博士，啊，魔界接近， 你不知道吗？ 一静，你不要责怪大熊，大熊有点记忆丧失症。 在学校的时候，我就觉得怪怪的，很不放心呢。 所以啊，这位仪正才会对我这么好。 这位， 没关系了，请你教我骑扫帚的方法吧。 他好像真的病得很重。 来了，扫帚。 就跨在扫帚上面，叫一声飞上去就行啊。 什么啊？飞吧！妈呀！哥，哎呦，痛啊！ 是平衡的问题，跟我一起飞就会知道了。好了吗？我要飞了。飞！ 好幸福啊！ 很稀奇的魔法吧？ 这不是魔法，这是根据科学原理造出来的竹蜻蜓。 啊，在这魔法文明的世界里，你还在相信科学迷信呢？ 迷信。 好高的山了，树木跟河川在这边的世界也是一样的。 这边的世界。 阿福和吉安他们也来了耶。 阿福他跑到那边去了，这样就。这是很稀奇的猴子哎！ 我把它抓回去给大家看， 好像在追猴子的样子。 停在那个地方了。 振作一点，看样子好像不送到医院是不行了。哎，快送他们到医院呢、啊！ 交给我来吧，金卡拉威。好重哦，大熊快来帮忙嘛，好重。哦， 金卡拉威。 你们快来看，那个地方有个房子。 哎，那就把他们运到那边去。 哇，好大一栋房子哦！ 我们请主人帮忙好了。 你们有什么事啊？ 我们因为在山里受伤了，请帮助我们 进去里面吧。 里面一片黑暗呢，有人在吗？ 对不起啊，因为最近有坏人在跟踪我们，让你们吓一跳，很抱歉。各位小朋友好啊， 我的朋友受伤了，能帮助我们吗？ 我知道。喂，梅袋子。 是。有什么事吗，爸爸？欢迎光临。 梅袋子，你就帮他疗伤吧。 是的。来这边。 放心吧，有马上就可以医治好的药。从阿罗念花提炼是我自己制造的，不管什么都可以医好。在医好之前，我们先喝杯茶吧。 啊，我想到了，你是不是魔学的满月博士呢？是不是呢？我说的没错吧？ 没有错，我是满月。 我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个魔界接近说，这是事实吗？ 你问是不是事实，那你自己认为呢？ 恶魔是从其他天体来的异星人，我认为这不太可能。 果然还是这么说，大家都这么说，这也难怪了。可是有人说我在吹牛，我的脑子有问题。可是这是事实啊！对不起。 我太激动了，有一天大家会知道， 可是那已经太迟了。大地震，大台风，而且是世界的末日啊，马上就要来临了，你们知不知道啊？ 爸爸，都医好了？ 是吧？ 大家都在这里啊。 这是怎么搞的？ 到追猴子的事我还记得，可是 我背你来的，你好重哦。 为什么要浮游术呢？ 是啊， 小叮当他还不会浮游术。 美袋子，你就送他们回街上去吧。 好的。 美袋子会嫁 给老板吗？ 这么厉害啊！ 我的技术很好啊，我还想当职业的驾驶员呢。来，我们要出发喽。 再见，谢谢，再见， 再见， 请大家多多保重，再见， 再见。 美袋子小姐还真了不起。 大熊， 啊，一进也是一样的。世界末日到了。回来了，小叮当啊，我们恢复原来的世界好不好啊？ 这样比较好。 虽然不能够跟美袋子见面，觉得好寂寞，可是呢，已经学会一种魔法了呀。 只学会一种啊？ 可是恢复以前的世界，原来魔法能不能用呢？ 我也不知道。先到幻想电话亭去看看。 幻想电话亭啊， 丢掉了。 因为我觉得它很占位子，所以就请收垃圾的人把它搬走了。 丢到什么地方？ 我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 我去找。 那有那么重要吗？那是废物啊！ 假如没有那个东西，就不能够回到原来的世界了呀。 你说原来的世界，这话什么意思啊？ 每一次都这样子，真是受不了。给小叮当去了其他世界，就不能回去了。被卷进奇怪的世界里，真是吃不消啊！哎，小叮当，找到幻想电话亭了没有？找到了吧？啊，我们快点回到原来世界！啊，小叮当， 迟了一步。 什么？ 和其他垃圾一样，一起被压碎了。天际海普新生地的地底深处， 怎么会这样子呢？不负责任！你快点想办法啊！你自己造的世界，你快点想办法吧！ 你才应该想办法呢！你这个家伙，什么嘛，只会叫，都是你害的，你知不知道？ 你这不讲理的家伙！ 可恶！都是你！ 可恶你！ 都是你！都是你！都是你！ 吵死了！要吃饭了，赶快下楼。 你们又打架了，是不是？ 是小叮当不对啊， 是大熊不对。 吃饱了啊， 吃饱了。 没这好事情，气死我！ 讨厌。我在自言自语。 啊，我也是在自言自语啊。刚才那么强烈的地震，是不是跟魔界接近有关系呢？ 好像有关，这是自言自语。 我这是自言自语，明天再去拜访满月博士吧。我自己一个人去。 我也自己一个人去拜访满月博士。我是自言自语，我是自言自语。 不用了啦，我自己一个人就够了。 大熊，你一个人自己怎么上山去嘛？ 那就跟我一起上山去啊！ 我会和你一起去。 行。小叮当， 大熊，只要我们两个合作起来，一定会有办法的。 就是啊。 光亮，那魔界星不久之后就会接近地球了。 喂，美袋子。 啊！爸爸，有什么线索吗？ 找到线索了。 要跟魔戒星战斗了吗？ 是啊，对方是很厉害的恶魔，现在人的魔法对付他们根本就不是对手啊，所以要把所有的旧书、魔物还在地球时代的书全都看了。终于找到了，就是这个，只有它才能对付魔星来的恶魔。 这个字我看不懂。 这是秘密的文字，奈鲁伊亚迪斯的马卡迪日记，只有一个人进去马卡迪，这是那个人写的记录。如果能够全部念出来的话，一定能够知道一些事情，要翻译恐怕不容易啊，可是一定要想办法赶上才行啊。 那让我来帮忙。 熊，你的打鼾声好吵，你知不知道啊？ 说什么啊？ 如果不是大熊的打鼾声的话， 喵喵喵！ 哎，大熊有一只猫哎， 猫在哪里啊？啊，真的？ 它好像要和我们说话哎。 就算是魔戒，猫也不会说话的。 你如果再叫的话，就会被妈妈发现的。赶快回家去，听见没有？啊，好厚脸皮的猫。 我家不能够养猫啊，我妈妈最讨厌猫了，不可以的。 虽然可怜，可是还是要把它丢掉。大熊，你去，我不要去。 小叮当，你去丢了。 为什么要我？ 不管怎么样，就是这样子嘛。 哦，好伟大哦，自己要出去， 快去吧。还是月亮。啊！美袋子小姐，你为什么变成猫呢？啊！ 我被用魔法变成猫，这个魔法在月光下才能够破解，而我刚刚遭到了魔物们的侵袭了。 啊！遭到魔物的侵袭。 这么说，博士的魔戒接近说真的是有了。 当然了，我爸爸已经被魔物带走，我们家也被破坏了。我拜托你们，拜托你们跟我一起。 月亮被云盖起来了。 喵喵。 刚才他说拜托，可是变成猫他就不能说话了。 好，我们到云上去吧。在那里不管什么时候都会有月亮才对呀。 好厉害的风啊， 马上就要进入云层了，小心哦。 拜托大熊小叮当，请你们跟我一起到魔界去，拜托你们。 你说马卡迪有很多恶魔吗？是不是？ 去那里干什么啊？ 我们要去把大魔王迪摩给打倒啊。 可是美袋子，为什么要我们去呢？ 因为命运已经选择了你们，所以就这样子决定是你们啊。 命运啊！ 是千里千年的预知眼，请你告诉我，要 了进去魔界打倒魔王被选出来的勇士们，请显现。你们大家看， 哥， 李靖、喜儿、 花夫也在里面。 要去魔界？ 那怎么会要去那个地方呢？ 是啊，想去也没有办法去，怎么办？ 可以啊，听说啊，把马卡迪的秘卷解读的话就可以去的呀。 那解读了没有？喵！ 开头的地方已经解读了，美袋子小姐带我们去。 可是美袋子照着前行的话，我爸妈会担心的。喵！再说看这个情况，好像台风要来了，好危险呢、 我的母亲也是啊， 我妈妈也是啊。 喵！ 我不是不去啊，可是。 可是只有我们三个人能够做什么呢？对不对？ 哎，美袋子小姐，今后你要怎么办呢？如果全部解读的话，相信大家都会 OK 才对的。没有办法了吗？ 没办法。 发生台风、飓风、龙卷风，可能会造成很可怕的灾害。接下来，请继续收看气象报告。 你可以不做作业吗，大熊？ 台风经过了这几天啊，听说要停课了。 咦，那就太好了呀！我们来玩什么呢？想想。 啊， 怎么了？ 你有没有听到猫叫的声音啊？啊？ 嗯？没有啊，是风的声音啦。 是风的声音吗？ 美袋子现在怎么样了呢？不知道魔界接近到什么地方了，一点都不知道。 都是我不对，因为我用幻想电话亭让这个世界出现，才会这样子的。 哥， 小心点，我们还是去魔界去吧。 只有这个办法了， 只好干下去了。 好， 爸爸妈妈，这时不在家，请不用担心，一定会回来的。大熊上，美袋子不知道有没有回到公馆原来的地方去哦。 他说要把重要的书藏在那里，所以应该是有才对呀。 啊， 小心，要不然会被风吹走的。我记得应该在这里才对。 小叮当啊，我们下去吧，这边风太强了。 好，我们下去。美袋子小姐， 美袋子小姐， 美袋子小姐， 他们书藏在树洞里，我们找找树洞。 拜托大熊，这里这么多树，你要怎么找啊？ 说的也是哦。美袋子， 嘿， 终于来了， 好像有人的声音，哎，有没有听见？ 我听到人说话，可能是美袋子吧，我就知道你会来啊。 什么？ 我。 究竟是怎么回事啊？啊！糟糕了啦，白天又没有月亮，这样子他说什么我们听不懂，真是的。 哎，我有办法了，嘿，翻译机。 哎呀，应该早点拿出来嘛。 请吃下这个。 喵喵。 我回来拿书，可是恶魔他在这里等着我，所以我就做了结界躲了起来。 结界是什么东西啊？ 结界就是这个六角的星星啊，就是对付魔力的防护罩啊。 进到这个里面来，恶魔就看不到我们了吗？是不是这样子啊？ 可是恶魔他监视得很严啊，我连一步都没办法离开这里。 你说的恶魔真的有这么强悍吗？ 现在来的恶魔并不是很强的，所以还可以对付他。可是去魔界以前，我尽量不想要去冒险，免得我们做了无谓的牺牲。 嘿嘿 哈哈 哈！啊！一进。 我来对付你。 好不容易才出现美代子，我要把你给干掉啊，美代子！ 啊！天哪！ 火焰出现！ 竟敢这样，你的小家伙，掉下来啊，水柱啊，掉啊！ 啊！小家伙呀！ 电磁波的反弹，其实这些都不重要了。 小叮当， 一静， 美代子小姐，我们所有的人都已经决定好了要去魔界。 太好了，这样子证明我们也可以跟恶魔去战斗去了。 是啊，我们四个合作起来的话，应该会有办法打败他们才对的。 谢谢你们。 不对，是六个人。 季安 啊，阿福。 经过多方考虑，魔界要来，好像是很确实的样子啊。 这样就完蛋了，既然这样就应该由我们去攻击他才对。 我也是被选出来的勇士之一啊。 这个样子的话，我们的人数就到齐了。 好，那我们就准备出发了。 好。 爸爸，这些人都是很好的人。 好，我先拿这个东西出来，看我的魔法帽子。 什么？原来你有魔法帽子啊？ 可是这只是个普通的装饰品。 我们搭乘这个毛毯出发。 好厉害的毛毯哦！ 我把它装在树里，这是超大型的，在太空里面也可以飞。好，我们要出发喽。 OK。 好快哦！ 不知不觉已经到达太空了耶。好奇怪哦，还可以呼吸啊。 这有什么奇怪的吗？ 太空啊，应该没有空气才对的，怎么会？ 大熊，在这个世界里，我们的普通常识是行不通的。 看，原来月亮出来了。 哈，希望能这样维持下去就好了。 那是不可能的，如果看不到月亮，我又要变成猫了。 啊，为什么月亮上面会有兔子呢？ 哎呦，一般常识是无法理解的。 啊，是小星球集成的。 那是迷信啦。 终于经过月球了。 没有关系，见到了爸爸就可以请他替我解除魔法了。 哎，好，我们大家来吃饭了吗？ 好啊，我们可以在土星的星环上面吃。 啊，莫非那是……真是的，老说常识以外的。 也许这样才是常识啊。 我准备了很多便当哦，你们大家请多吃一点。 好。魔戒是哪个方向啊？ 还在很远的前面呢。茅台里面啊，有纳鲁伊亚迪斯的书，我们进去里面看看好了。 这个茅台可以进得去吗？ 入口虽然小一点，可是里面很宽敞哦。根据纳鲁伊亚迪斯的魔戒规定，魔戒被黑色的火焰完全的包围起来，而如果想要进入魔戒的话，它的进出口只有一个地方。这卷书上面记载着说，进出口就是在南极的上空，那里有火焰的裂缝。这里书上就是这么写的。 南极火焰的裂缝啊？ 对呀，我们就是要到那里去。一个礼拜之后就可以到达那里了。 要一个礼拜？ 全部都烧掉，被这黑色火焰包围的星球就是魔戒星。我们终于来到这里了。 美袋子，真的会有入口吗？ 我也不知道。啊，入口一定是在那里。好，我们准备进去吧。 你说要躲起来，难道这里有恶魔吗？ 是啊，好像有恶魔的外衣，他们绝对不可能没有看见茅台冒的烟。像书上所写的一样， 完全燃烧了，这是地球的东西。竟然敢来魔界，真是不怕死。 照这个情况看，坐在里面一定烧焦了。 这就很难说了，也许在空中就脱离了也说不定啊。 就算脱离，也不可能忍受这种寒冰的， 连骨头都会冰冻死掉的。 说的也是啊。好了，咱们回去吧。好。 他们回去了。我马上出发吧。 出发是可以啊， 可忍不了了。 可这么寒冷会有办法吗？ 你说有没有办法？我来试试看。 啊，是我！ 好棒！ 太好了！ 好 帅 啊！没了！ 这个样子就洗掉了呀。 因为没有东西可以烧啊。只靠我的念力，真是受不了的。 无论如何，我们在冻死之前先离开南极这个地方。 来得及吗？ 还来呀！ 大熊，不能睡觉，快醒醒！ 不行了， 不能睡呀，大熊。 这个水好暖和啊！ 哎，大熊，你在做梦吗？快点振作起来呀，大熊！对了，暖和的雪，我想起来了，有了相反的面霜，稍微涂一点点，就会让你觉得越来越暖和。 我好暖和哦！ 你这样太热了啦！ 那是因为你涂的太多了。南极 就在这里结束了，过了海洋就是恶魔住的大陆。这个海洋里有很多问题，这上面有美人鱼住的小岛，在它的附近有大海魔，住着有角鲸鱼。 那我们就避开岛屿飞好了。 这是很好的办法呀。 可是这样不行啊。 为什么？ 因为美人鱼它会唱歌，一听到这种歌，不管是谁都会被引诱到那个岛上去的，很危险。 既然这样的话，就贴防听办。防听办。 防听办 只要贴在耳朵上就什么都听不见了，试试看。啊，听不听得见 啊？什么什么？ 既然是傻瓜， 我很好啊。 听得到吗？听得到吗？ 这样做能够顺利吗？ 好像起雾了耶！ 那真的好像有雾了呀！ 大家不要被歌声引诱到那边，等一下，请大家等一下！美人鱼的岛，我看到了。 乱讲了，跟他们的歌比起来，我的歌更好听啊，对不对？ 魔物都吓跑了呀！ 不愧是鸡鸭的。 这样的夸奖我一点都不高兴了。 好了，各位，我们可以赶路了吧？看到陆地了。城镇登陆，这里叫做不归草原，连恶魔都不敢来，是个很可怕的草原。可是没有通过这里的话，就没有办法到达魔王住的地方。 我们先来填饱肚子好了。这是北风吹的捉鸡。 怎么看这些草原都很漂亮哎。 对啊，这里为什么会让人家害怕呢？ 一旦进来啊，这里就会迷路，没有办法离开这个地方了。 好，那就用竹蜻蜓一口气飞过去啊，很简单嘛。 魔王住的地方到底是哪一个方向啊？你知不知道？ 你从这里出发的话，应该是在北北西的位置。 肚子也填饱了， 差不多该出发了，走吧。 那北北西到底是哪一边呢？ 我有指南针啊，北北西往那棵高树飞过去不会错的。对，就是那里，走吧。 是魔界的土狼，专门吃在这里迷路的动物啊！你们看那个地方，连恶魔都会牺牲，就像那样， 好可怕哦！ 我们已经来到相当远的地方，可是还是没有办法接近树。 哎，你们看那棵树， 在动哎！ 真的耶！ 真的在动哎！ 记得看清楚才知道草木都在任意的活动啊。 如果把那些东西当目标的话，只会迷路的。 哎，指南针呢？ 对。这个也靠不住，我们应该拿什么来当目标呢？ 小铃铛要向哪里飞嘛？ 我也不知道。 你这么说我们飞也没有用啊。 那我怎么办嘛？ 你应该想办法的嘛。 请你们不要吵架。 哎，魔戒也会有晚上啊。 你现在不是佩服这种事的时候了。 你看那个是刚才的骨骸，意思是说我们只是在绕圈子而已。 我们绕了一圈啊，我快累死了。 小叮当，他们在等我们死掉哎，好吃我们。 小叮当，快想办法吧！ 要我想办法，能直走的只有光线而已啊！怎么想办法？光线，对了，道路光线。方向定在北北西。OK， 这样的话就可以通过不归草原了。可是，在早上以前，非通过这个草原不可。所以呢，马上出发喽！ 好嘞。 好不容易通过不归草原，可是现在又要…… 进得好恐怖的森林了。 在这个森林里面有很多魔界的凶猛野兽哦，书上这么写的。 有很多凶猛野兽。 哎，你们看，好像有什么东西向这边走过来了耶。 赶快进到结界来。 这样的话，我们就没办法动了。 我真应该学习消失的办法。 小铁蛋了，不是有石头帽子吗？对不对？ 对了，石头帽子， 用这个人会消失掉吗？ 虽然不会消失掉，可是啊，会变成像路旁石头一样，不会受到任何人的注意的。 可是这样一来，我们就彼此看不到了，娘会不会走散了？ 我就知道一定会这样。把这个照明飞弹向北北西打出去，大家都向这个方向走去。可是要记住，千万不要说话哦，因为声音会被听见的。好了，我们出发吧。 大家怎么都不见了？闪电灯，你在不在啊？ 快点带上。向北北西走去，要发射喽。 有了有了， 是我的屁股了，你这色鬼！ 对不起啊。 因为连续飞得太久，所以才会这个样子的。 好像用不上那个东西了耶，你们看。 为什么？那个就是大魔王的城堡吗？ 终于到达了。 我们先到那个城堡下面，之后再开始做作战计划。大家出发喽！ 好。 射进魔王的心脏，你们大家各拿两三颗吧，一定要小心拿好哦。听着，在声音消失之后，大家要一起行动，出发！ 快出发！你 敢推我吗？ 快走！ 真的要进去啊？ 还用说吗？我们为什么要来这里的？ 什么？森林里发现了怪光，朝着这个城堡而来吗？ 是啊，在不归草原上也有人看到怪光线，有这样的报告。 可恶的地球人，不怕死的家伙，马上给我抓起来，不能让他们跑掉。 是，遵命。城堡里面调查清楚，快把地球人全部抓起来，如果发现有疑问的就抓起来。 究竟在什么地方呢？一下子爬上楼梯，一下子又爬下的，累死人了！大魔王， 你要找大魔王的话，从这边上去。 是你。 刚才是谁说话？ 竟然能够来到这里，虽然是地球人，我还是要夸奖你们，真了不起呀！ 要不然的话，就把这个银弹射进你的心脏里面 哦。很好玩，那就请你们射进来。 来， 啊，怎么一点效都没有啊？ 笨蛋家伙，我是不死身的。 我已经把银弹射入你的心脏里面了。 为什么说的话跟实际不一样？ 不管你是不是不死身，如果不打扰你的话，地球就没有办法得救。 没胆子了。 怎么可以让地球人进来？听好，要把他们全部抓起来。 受什么大伤害？太好了！ 可是我们不能在这里待太久啊！ 为什么？ 你们看，追兵已经赶来了，我们先离开这里吧。个人戴了石头帽，用全速逃跑，快点！ 我们要分散吗？啊！ 我们等一下在城堡的门口集合，等到晚上才进去，到时候不要忘记脱帽子哦。知道了没有？好，我们出发。 大家在不在？ 快跑啊，往森林的方向跑。哎，那边是城堡。 他们一定把身影消失掉了，嗅出他们的味道来吧。不可能去很远的地方的。到味道啦，啊！可能是很近喽。有在哪里？ 好烫，好烫，好烫啊！哎呦喂啊，哎呦喂啊，烫死了！ 啊！好像有人被干掉的样子。这边来了，奇怪，一个看不见的嘛，好怕呀！不要来打我啊！ 沿着味道追来了，怎么办？ 他来了。糟糕了， 来，你赶快戴上。 可是没带着你自己呢。 我还有这个啊，我已经把它缩小了，相信在还没有解读的部分一定有写着要怎么样打倒大魔王。我相信你跟小叮当可以利用这种东西。 可以利用？ 我去阻止恶魔他们，快啊！ 快走！ 哎，等一下，再怎么样，我也不能留下女孩子一个人逃跑啊。 那你能够使用魔法吗？你能够跟恶魔战斗吗？假如在这里，我们两个人都会被抓到，这样子由谁来保护地球？对你大声吼叫很不好意思，一切拜托你了。 没袋子， 大兄， 我相信我们还能再见面吧？ 能跟你交朋友实在太好了。虽然只有短暂的时间，但是我好快乐。再见喽， 没袋子， 站住！ 没袋子。没袋子，没袋子，没袋子，抱歉，没袋子，我一会回来叫你的，一定一定会。 等了那么久，大家都还没来，可能已经被干掉了吧？一季、季安、阿福也是，他们都被…… 都是我的责任。假如我不利用幻想电话亭造出魔法世界的话，就不会 这样。现在说这些都于事无补啊！最重要的就是挽救啊，对不对？嘿，还是可以挽救的嘛。 为什么？幻想电话亭已经丢掉了啦！ 时光飞行机。 对了，用时光飞行机先回到那一天呢。 停止使用幻想电话亭不就可以了吗？对对。拿东西的皮包。 对了，用这个从地球我的房间开始。 快点，快来。 剩下两个人我找到了。梅柔莎，梅柔莎，快把他们打倒，把他们打倒。 魔法您放心，交给我办的。 平安回来了。 你看吧，圣洁的世界呀，没有魔法也没有恶魔，是和平的世界，好令人怀念哦。 在这时间里我们在做什么呢？我想想。哎，我想起来了，我记得拿了旧地毯到垃圾场去丢。好，我们赶快去吧。恶魔来了， 怎么办？ 怎么办啊？ 你们不要在走廊吵吵闹闹的。 奇怪，应该没有人才对的。这 你会举扫帚吗？ 不会啊，试试看呢。扫帚飞飞，哇，飞起来了呀！ 哎呦，现在不是高兴的时候，他来了，快走！啊！ 在这里啊，油灯， 大熊，请找到我吧。 啊， 到底是谁啊，任意做这种东西，又丢在垃圾场里面，真是的。 掉落在树上动弹不得，我什么办法也没有了。为什么会从天空掉下？虽然掉下来了，我这个模样他不会知道。哎呀，时间一直过去，没有办法了吗？ 解除了呀。 原来是这样，因为月光的关系，所以解除 了。对，哎，我们快点去告诉我跟小叮当，不要使用幻想电话亭了。 对呀，我们去叫醒他们。啊，月亮又躲起来了。 你们怎么又带回来这样的东西呢？ 会怎么样吧？又下雨了，也许台风会来耶！快走吧！ 这个情况，月亮不可能出来，怎么办呢？已经不行了，还是没办法阻止他们呢。 你能够来到这里啊， 爸爸也平安无事，真是太好了。 太好了，美袋子，魔法已经解除，现在你又碰见爸爸了，好好哦。 可是在魔界牢里的话， 今后我们会怎么样呢？ 应该还是有希望的，因为大熊跟小叮当还留在外面呢。 不要空欢喜，他们两位早就变成石头了。什么？你们这些畜生，好好听着吧！明天终于魔界星跟地球要接触了，地球会变成我们的东西。今天晚上是快乐的前夜祭，你们会被抓起来放在饭桌上面，应该感谢啊！好好享受吧！ 好像醒过来的样子，好棒啊。 小丁铃， 小丁铃啊，你为什么会在这里呢？ 因为这个报警机一再的响，我觉得好担心，所以从22世纪跑来看，你们已经变成石头，我就用这个时光包机让你们恢复原来的模样。这到底怎么搞的嘛？ 怎么搞的？大熊这个吊儿郎当。 是啊，我这个吊儿郎当 利用幻想电话亭制造了魔法界，连同恶魔一起出现了。 就是这样子。 什么嘛？那么就用幻想电话亭就可以恢复原来的世界了嘛，对不对？ 你说的没错，可是搞丢了。 好，请用吧。 原来这样啊，小丁铃也有这种东西。 你看早点知道这个事情就好了。这样子就可以使地球恢复到原来的模样。 恭喜恭喜。 万岁万岁万岁万岁。请等一下，照这样的还是不能结束啊。我们是回到原来的世界了，可是魔法的世界那边会怎么样呢？还有啊，被魔王抓去的他们又会变得怎么样呢？他们回不来了吗？ 就是分开的世界啦，对不对？ 是什么意思啊，小丁铃？ 就是他们是他们，我们是我们，互相没有关联了，就是这样啊。 这样不行呐，事情一点都没有解决嘛。 我们回去吧，时光飞行机。 还是这么办才对。 我也要一起去哦。 你那顶没有用的帽子把它拿掉算了吧， 那样会影响我的心情的啦。 对呀，美袋子寄给我一件魔戒的东西，请用变大灯弄大吧。很不巧，后段还没有翻译出来呢。 好吧，请用翻译机。 是吗？ 为什么我当初都没想到用这些呢？ 要打倒魔王，在他的心脏射进银弹。 是啊，可是对他一点效果都没有。 等一下，后面还有。但是魔王的心脏不在他的身体里面，是藏在宇宙的海里。啊，藏在宇宙海里！哇， 原来是这样的。 在闪烁着红色光线的星星就是……哎，这么 好，这次一定会。现在这附近好像没有恶魔的样子。 就是魔戒吗？ 小叮当，我们先去救他们怎么样？ 对，应该先把他们救出来才对。 要这么做之前，应该先查出他们到底在哪里，这要先查出来啊。 好，用间谍卫星探查。 如果被抓了的话，我想肯定该关在地下监牢里吧。 我也这么想啊。 有了。 博士，不能用魔法脱离吗？ 不行啊，我们被用封锁魔法的铁链拴着。 我的肉不好吃啊！ 我不要啊，妈妈！ 哎，这就是今晚丰盛的晚餐啊！ 是啊，很好吃的样子。 这位女孩要蒸的一定很好吃哎。 不，她要用炸的。 你在跟谁说话呀？帽子有几颗星？你再说。 有两颗星星啊，是我会用蒸的。 怎么回事？我的人，好漂亮啊！ 各位都没事吧？ 小叮当，你来了。 知心的朋友，得救了。 是小精灵在放烟火。 趁他来之前，我们赶快吧， 快走。 我就知道大熊一定会来救我们的，太好了，谢谢。 可疑的家伙，你是谁？星星的数量有1、2、3、4、5、6、7，有七颗啊！失礼了哈，请原谅啊！ 怎么了？ 你这顶帽子还挺管用的耶！ 毛毯不是烧掉了吗？ 拔到了灰啊，用拿东西的皮包收集起来，再用时光包金来复原。 好厉害的魔法哦！ 不是魔法，而是科学。其实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离开魔界，大家进去魔毯里。这一次毛毯上已经涂了相反面霜，绝对没有问题的。 你说什么？ 你让他跑掉了？你这个笨蛋，怎么是这样？ 他们究竟要去什么地方啊？ 莫非 在闪烁的红色星星吗？究竟在什么地方呢？宇宙实在是太大了。 闪烁的红色星星到底在哪里呢？对了，那不是在柠檬星座的阿尔法星吗？ 爸爸，你知道吗？ 应该是不会错的。美代子，现在由我来驾驶好了。 好的。 全速疾行。 果然知道我心脏的所在地啊！ 好像有东西追过来了。 是大魔王的军团呢、进去柠檬山的正门，阿尔法星已经很近了。 笨蛋家伙，你们以为能够逃出恶魔的掌握吗？星星开始变成雷吧！对地球人，听到我的命令没有？变成雷吧！ 我用我的念力来避开看看啊。 不要紧吧？ 哇，好厉害啊！ 好危险啊！ 又来了！ 星星变成雷吧！ 星星数量增加了， 好，我也来试试看念力，看我的，来吧！ 你接近目标的星星了， 这个就是吗？ 不要这样！可恶，不要这样啊！ 明头手，加油啊！ 好，去吧。 哎呀！ 变大灯！ 变得特别的美丽了， 地球还好有你们保护了它，你们好勇敢啊！ 不，我们也没有做什么。 你们是不是还要回去？ 嗯，好像没有办法在魔法的世界待下去，可是能够见到美袋子，我觉得太棒了。 我也一样，有了这么好的怀念。 我也是。 再见，希望我们以后还能够再见面。 这 样就可以了， 太好了。可是美袋子呢？他在另外一个世界。 这么讲的话，那我也是在另外一个世界啦。 好吧，我去见大家一下啊。 大雄，哎，不能再用魔法喽，别忘了。 大人了。 他真的知道了吗？ 不要紧的啦，别紧张。 最好是这样。 哎，大家在不在啊？啊，在，好像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一样。金卡拉威。 啊， 一定是疯了，不是我。 大熊， 大熊， 哎，你去哪里了？ 我会使用魔法的呀。 又讲这种话？ 不是骗你们的，你们看着好了，真的。 哎，金卡拉威，金卡拉威， 知道了啦。 我来打棒球吧。 打棒球。 季節が変わる。 して そして瞬き瞬き